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嘅节目会触及好几个议题嘅，一支援精神病复原人士，关爱队帮唔帮到手？二湾仔站寻晚有乘客打开车尾逃生门，呢件事有乜嘢启示呢？三红光投射过路装置提醒过马路嘅人唔好挂住睇手机，究竟有冇用呢？四政府想推行公务员去私家嗰度洗牙，希望能够缩短轮候时间。如果你系公务员，你又会唔会参加呢？五教育局推初中 AI 教材，内容涉及生成式嘅机器人，惊唔惊咧？学生净系识抄就唔识做功课咧？咁几个议题都啊都有趣啊！ 咁啊，不过而家讲翻第一个问题咧，即系关于呢个精神复原咧。咁啊，当然过去有好多建议啦，政府亦都因为最近发生咗几件不幸嘅事咧，亦都做咗一啲。建議有啲建議其實係舊嘅，咁當然有啲建議就係喺舊嘅基礎上面有加強啦。不過今次依個咧就可能係新，就係會借助關愛隊都嚟幫手。咁但點樣幫手呢？我相信好多人即時就會有兩個問題。因為關愛隊雖然佢哋可能係一啲好熱心嘅社會人士啦，咁但佢就冇一啲專業訓練嘅。咁究竟係幫忙啊，因为帮到忙咧，咁好多人有啲人我会担心呢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越系发现多啲人帮忙，就当然我哋发现嘅可能个案就会越多啦， 需求人手更多啦。 系啦，跟住治疗嗰部分点咧，即系 系啦，冇错啦。关爱队呢个名词都系比较新啦吓。互助委员会而家就解散晒噶啦，基本上咁。而家另一个事物就叫做关爱队。有两个先导计划嘅，一就喺嗰个荃湾区嗰度，就五月咧就正式启动啦，就有19队。南区咧就四月启动，就有17队。咁呢个关爱队目的系做咩嘅呢？咁话系凝聚社区资源同埋力量，支援政府嘅地区工作，加强地区网络，推展关爱活动，譬如话协助处理一啲突发事件啊，咁探访有需要嘅人士呢就系、最重要，或者无论系佢喺个形式上、实质内容上都系探访啦咁样。嗱，睇翻政府民政事务总署嗰个网站嘅介绍啦，要讲一样嘢有冇用啊？即系呢个关爱队帮唔帮到手？先了解乜嘢系关爱队先咧。咁根据政府嘅网页介绍咧，佢就话咧政府会参考区议会一般选举选区嘅分界。将全港18个区划分成小区，喺每一个小区咧各设一队关爱队嘅小队。嗰一区嘅当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咧就为区就系区内嘅小队嘅总指挥。关爱队嘅小队以团体做单位组成嘅，团体就需要申请并且通过轮选成为小队，每队嘅人数就大概8到12人。包括队长同埋副队长各一名，嗱有架构啊，有组织，就唔系查娃娃就同当查铲督撑噶，即系一个程序成立嘅程序同埋个组织系有嘅。佢亦都有个轮选程序啊。关爱队嘅轮选咧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就系团体甄选，同埋第二个阶段就是服务建议书嘅评审，并且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领导嘅一个小组啦，同埋18区民政事务专员领导嘅另一个小组咧，就负责有关嘅轮选工作嘅。咁啊，头先讲咗啦，就系、是、已经有两个启动嘅计划起咗啦，喺荃湾区同埋喺南区。咁政府亦都会拨一定嘅资源俾佢哋噶。 就政府会为关爱队提供一些资源，而地区民政处会在项目纲要定定每个小队的资助金额，每个小队在两年资助期内的总资助金额都有80到120万。你说是不是很多数额不算小，但是是不是就做不到事情不够呢？老实看他做些什么啦。咁政府亦都会鼓励团体透过赞助啦、捐赠啦，或者团体的内部资源呢来提供服务嘅。咁亦都有监察的机制。咁呢个关爱队呢就需要定期提交工作同埋财务报告呢，同埋安排独立的会计师审计账目。对地区民政处亦都会系定期监察小队的工作，同埋检视佢达至的目标的进度。一如剛才你話啦，咁而家我哋話幫助嗰啲精神病康復者，咁透過關愛隊都希望能夠幫到手，咁人人都唔少人都好似戴起立利嘅即時反應，基本上佢係義工性質啊。當然啦，可能好有學識、好有才幹嘅人亦都唔出奇，但佢個要求唔係呢啲啊嘛。系咪？咁变咗系咪帮到手咧？有冇受过专业训练咧？呢个系真系一个议题嚟嘅。大家对于关爱队如果有认识嘅话，你觉得又帮唔帮到手嘅话，都可以打电话嚟倾倾。电话号码18723111。 我谂咧，我谂医卫局嘅副局长咧都明白社会人士有可能有少少觉得帮唔帮到手呢个问题咧，佢就主动咧就解释，佢就觉得咧。呢、这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咧，就唔係純粹一個醫療問題嚟嘅，佢依個同個成個社會嘅文化風氣同埋教育有關。 嗯， 咁因為咁樣咧，就我哋唔好即係我哋覺得即係嗰個關愛隊可以幫到手嘅原因咧，就唔好將關愛隊醫療化咗佢，即係醫療化呢個 term 咧，即係話，即係唔好純粹淨係佢有冇醫學常識，佢用呢個去決定佢幫唔幫到手，因為佢係同社會支援文化。咁所以佢哋去參與咧，點都好過唔參與。我估佢哋從呢個角度去睇。 李夏欣就話唔好將嗰個精神健康議題過度醫療化嚇，使乜嘢叫做醫療化咧？而家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註冊社工林素慧議員嘅林議員你好啊！ 你好， 林素慧系。 头先戴希立都引述咧，就话医卫局副局长李夏慧就话精神健康咧就唔净止李夏欣咧就话咧精神健康咧唔系只系涉及医疗嘅护理嘅，亦都同社会风气有关、教育有关，唔好将精神健康议题过度医疗化。你哋同唔同佢讲，同埋你同唔同意佢讲，同埋你嘅理解所谓医疗化系指什么咧？你觉得？ 我想呢，其实精神健康的议题呢，现在我们不是再讲在一个医疗体系里面的支援啦，是讲紧医社合作，甚至是医社校三方面的合作，就是社区、学校和医护，即是医护的体系、医疗的体系都要有合作咯。 嗯， 所以我觉得是即在地区的层面都要做多些不同的社区的教育，让我们社区不同的市民都知道原来精神健康的疾病和需要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以往即很多一些叫做误解，是不是只是重症的精神病呢？原来不是的，可能有不同种类的、有些是较为轻度 系，即系医病就唔系净系有病就食药咁简单，就好多嘢佢配合噶嗬、尤其是啲精神健康问题啦。咁当局又透露咧，就话考虑咧未来会透过啲关爱队嚟帮手，帮咩手咧？就系辨识社区隐形精神病患者啊！你赞唔赞成呢个做法咧？好多人都担心呢个关爱队嘅队员佢唔一定或者相当可能唔系受过一啲精神康复啊，或者心理治疗嘅专业训练噶嘛，系咪？佢唔系一个佢要求上冇话要人要有呢啲咁嘅学识啊，有啲人识呢啲人唔出奇嘅咁样。咁但系你同唔同意话透过关爱队去帮手咧？ 其实我有个倡议，琴日喺嗰个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上面咧，都有提过。其实咧，我赞成喺社区入边咧做多啲推广嘅，尤其是嚟紧18区嘅关爱队咧、我相信咧有唔同嘅队员，佢哋嚟自有唔同嘅 嘅背景啦，唔一定咧係一啲長者，可能有一啲咧係退休公務員啦，或者有啲知識水平有相當水平嘅一啲嘅隊員啦。其實咧，佢哋都可以學一樣嘢咧，叫做精神健康急救嘅培訓。 咦，新喎呢樣嘢對我嚟講係點解？ 其實呢樣嘢咧就正如係我哋平時學急救咁樣，不過咧就係精神健康嘅急救。其實咧係我哋以前做社會服務咧，一啲前線嘅照顧員嘅員工咧，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咧去讀呢啲課程嘅。 啊，詳細解釋一下。解释一下呢个急救吓， 其实就唔长嘅，普通嘅课程十二个小时就完成啦。 十二个小时， 即系话十二个小时吓，即系话系两个半日或者一日咧，已经系可以完成噶啦。如果系特别系青少年版咧，就耐少少咯，可能十四个小时啦咁样。即系变相咧，其实可以针对唔同嘅群体，有系即系基本版啦，有关注长者嘅，亦都有关注青少年嘅版。 好啦，你要接受呢个课程要首先有冇咩资格嘅要求先，话系咪即系一般嘅文化水平都已经 OK 先？ 其实一般嘅文化水平啦，你系即系愿意关怀身边嘅人啦，你有聆听嘅能力啦，我哋叫做或者系即系你可以俾到唔同嘅 support 啦，或者你个敏感度锐度高啦等等咧，其实你都可以接受呢啲嘅培训。 可唔可以粗略介绍下咁究竟学啲咩嘢咧？个过程当中？ 其實咧，好簡單嘅，譬如咧，基本嘅課程咧，有一啲介紹常見精神病嘅種類啦，譬如抑鬱症啊、精神症啊，或者啲濫藥啊，或者重症精神病，究竟呢幾種嘅精神健康嘅問題係包括啲乜嘢啦？如果係針對一啲青少年嘅話咧，就係青少年常見嘅一啲嘅疾病，包括可能係焦慮症啊、飲食失調啊、抑鬱症啊、濫藥等等嘅狀況。長者咧就係可能除咗呢幾樣之外咧，就係亦都會認知障礙症啊，或者我哋有時叫癲妄等等嘅，係一啲咧喺自知識水平上面基本的认知，然后呢就是辨识的问题的能力和危机介入的方法的。在这些学习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我们叫做个案的扮演 role play 的，都给学员呢是认识下怎样是简单做一个聆听对话或者一个很基本的介入的。咁呢一个其实就我哋成日讲咧，唔系话系专业嘅援，唔系专业嘅援助，只不过系基本嘅技巧，辨识我哋社区入边，可能你邻里上面啊有边一个嘅居民啊、朋友仔啊，有呢个精神健康嘅需要，辨识完之后咧，系转介翻俾一啲咧我哋正规嘅社会服务。社區上面有社署下下嘅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啦，或者嚟緊阿醫衞局話下個別地區嘅關愛隊又會有呢個精神健康嘅一個識別嘅服務評估等等，咁咧就可以即係一站式咁樣樣咧有轉介，咁之後咧再揾專業嘅人士去介入 啊，你講 做一啲唔同嘅治療咁樣咯， 辨識好重要啊。嗰啲未受过专业训练嘅关爱队嘅队员，就算佢冇受过呢、這个精神康复嘅专业训练都好啦，咁佢能够辨识到同一个人接触嘅时候，佢系咪有问题咧？吓、啊，可能表面上佢又有文有路喎，咩都冇咁样，咩事都冇喎咁样，而就系你头先讲嗰个嘅叫做急救嘅课程咧，就让我哋可以学识辨识我所接触嘅人，佢究竟有会唔会有？可能有問題，如果有問題嘅有可能有問題嘅時候，就向一啲專業人士講俾佢哋聽，轉介俾佢，咁嗰啲專業人士咪可以幫到呢個需要我哋幫人嘅手咯，係咪咁啊？意思即係咁啦，嗬。 冇錯，冇錯，係啊。同埋咧，其實咧學咗精神健康急救咧，我諗除咗係去幫助身邊人之外咧，自己都會受惠嘅。 係， 即係你自身點樣去提升自己精神健康咯，或者你關顧屋企人啊，關懷你社區入邊唔同嘅人士咧，其實嗰個嘅心理質素各方面都有提升。因為以往都好多參加過嘅學員都有分享咧，其實係對於精神健康認識咧係提升咗嘅。咁我呢樣嘢咧都係社區教育其中一部分，我哋好重要想推动嘅工作。 你名为叫做精神健康急救课程，话即系你名为叫急救，有啲情形急到即系你即刻要处理嘅咩？ 我谂急到即刻要处理咧，就即时咧可能系要即系打999啦，或者揾一啲支援。 事，咁中間咧都有好多緊急支援線，無論社署啊或者一啲 NGO 服務機構都有嘅。 哦，真哇，真係有啲咁急到咁嘅緊要嘅。嗯， 有曾经系有呢啲个案， 有冇有可唔可以举啲实例嚟描，等我哋即系掌握一下究竟嗰个急嘅程度系点样？有冇啲实例？ 其实即系譬如我自己过往喺社区入边做好多个案管理嘅工作咯，做探访，尤其是捉老人家咧，有时好啦，上到去咧，可能佢会有啲即系妄想嘅情况啊，或者系甚至系有啲被害嘅感觉，话有人想毒害佢，我曾经有啲咁嘅 case 嘅，咁就会咧评估得到咧，可能佢嗰刻，例如佢可能有瞻望嘅情况，或者有啲幻觉啊等等咧，咁呢啲状况咧，我哋就会透过即系可能拖大车或者咁样咧，同佢医院去做一啲评估咁样咯，即系先同医生评估，咁评估完医生按翻个职业嘅一啲嘅知识，睇下咧佢系咪需要入院去治疗等等嘅。其实社区入边咧都存在紧呢一啲嘅个案嘅，但系你话透过一啲即系精神健康急救课程揾到咁多嘅个案，系咪好 common 咧？我又觉得唔系一定嘅， 林素慧，你今日解释嗰个精神健康急救课程咧，就解答咗我部分问题啊！我你解答咗我咩问题咧？即系你就话咧，呢个急救课程咧，其实就可以使到啲学员上完呢个课程之后咧，一就会掌握咗一啲辨识嘅能力，第二个咧就学识咗点样关心呢啲精神健康嘅。嘅復原人士，咁呢批人咧，如果係上完呢個課程咧，就確實如果喺關愛隊裏邊咧，就會幫到個社區手嘅。咁但係咧，跟住個問題咧，我就有產生一個新嘅問題啦。即係你琴日嘅建議當中咧，如果要關愛隊去幫手嘅話咧，會唔會政府將來希望關愛隊裏邊咧係必須有上過呢個精神健康急救課程的成員，而且它是要更新的，正等於學校呢現時就是都需要有些職員或者 教師呢是掌握一些急救課程的證書，是要同埋要更新的，即是起碼有幾個教員或者職員是要有，所以才幫到學校裡面的真的遇到有些事故的時候呢，他們可以做到急救。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呢啲课程究竟如果培训呢啲，如果真系政府有呢方面嘅规定啊，或者要求咧，你觉得依家去要求啲关爱队里边有一定嘅比例嘅成员去上过呢啲课程，有冇困难咧？ 我谂现时咧，可能你話硬性規定咧，我就覺得唔係硬性規定嘅。鼓勵如果喺關愛隊入邊有啲隊員係有呢個能力嘅時候咧，佢哋去接受呢啲培訓嚇，對於佢哋嚟緊展開工作係有正面嘅影響咯。因為關愛隊你離唔開一定係上門探訪啦，喺社區入邊接觸好多唔同嘅人啦，所以有呢個技能其實我覺得係一個 bonus 啦。加上咧，其實最近治療連三每兩三日咧。就有一啲可能係傷人啊，或者係一啲唔係咁好嘅暴力事件發生咧，變相我擔心社區上面咧會有好多複製或者傳染嘅個案啊，即係唔識表達個情緒需要就用一啲暴力嘅行為去表達，咁所以咧，如果喺社區入邊多啲人咧係有呢一啲知識，或者甚至咧係願意出嚟關懷身邊嘅人咧，我諗啊呢個係重要，即係哪怕係可能即係可能你同我屋企嘅爸爸媽媽，可能即係退咗休之後都有呢、這個。即系嘅能力或者嘅学习嘅空间去做。 我个问题就系、是，依啲培训者，即系你呢个急救班啲课程嘅导师，依家足唔足够啊？ 其实导师咧就据我所知，如果你话全港特区要去做嘅时候咧，可能要计个数量，因为以往咧都系一啲即系可能非牟利机构嘅职员啦，喺提供训练嘅，咁所以咧我谂相对地大规模去训练嘅时候咧，就睇可能系处啦，或者相关嘅即系政府机构啊、学习调会等等咧，会唔会可以有啲 intensive course 咁样去训练？ 好，咁无论如何咧，就带出呢个概念都好嘅吓，有呢个课程大家可以学习吓。多谢你啊，林素慧立法会议员，注册社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整体通胀稍为回落，政府统计处公布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略低于四月的2.1%。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8%，与四月相同。今年头五个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五月各类综合消费物价组成项目之中，价格升幅较大的包括烟酒，升幅19.6%；电力、燃气和水就升16.6%；医理上升5.8%；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3.9%。政府发言人说，本地成本压力或会随住经济复苏而上升，但是外围价格压力预料会稍为缓和。监警会主席黄佩斯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有关六四事件34周年当日警方执法的投诉个案。如果之后收到投诉，监警会会公平公正处理。暂时亦都未见到7月1日会有大型公众活动，监警会没有计划派出观察员。对于投诉警察课在湾仔报案中心的专用柜位今个月12日起停止运作，他说警方事前有知会监警会，最重要是打算投诉的市民有合理的渠道投诉。现时市民仍然可以前往各警署报案室投诉，亦都可以透过网上或者电话预约投诉，认为不会减低市民投诉的机会。央视报道，连接深圳、中山和广州南沙区的深中通道东人工岛主体结构施工全面完成，目标出年建成通道并且通车。报道说，日后经东人工岛，除了可以通往惠州、深圳龙岗区、中山、珠海、广州、东莞，亦都可以前往深圳前海合作区和香港方向，推动形成大湾区主要城市间一小时生活圈。一名中国女游客报称，日前在马尔代夫一间酒店被员工性侵，他表示多番要求之后，酒店才向警方报案。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说，已经向警方、旅游部和涉事酒店提出交涉，敦促依法认真调查、公正处理，切实保障在马尔代夫中国游客的安全与合法权利，案件正在调查。酒店在社交平台上回应说，会严肃对待指控，警方已经介入处理，酒店将会继续与当局合作，并且与旅客保持定期沟通。这名26岁中国女游客将怀疑遭受性侵之后的自拍照上载到社交媒体，并且详细描述经过，引发关注。她现时在澳洲悉尼，报称时候失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嘅路面急修工程仲系做紧噶，而家出九龙方向近火炭路嘅慢线仍然系封闭，车龙啦排到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去中环方向，管道之内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是排到去城市花园入口，就是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去中环方向，管道内是有坏车的，现在车龙是排到去城市花园入口。 青衣西北郊回处去长青公路方向，近行政大楼有坏车阻路，一带是比较多车。咁就系青衣西北郊回处去长青公路方向，跟住行政大楼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是比较多车，请保持小心忍让。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另外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是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缓慢，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后些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亲友有情绪病，我哋盲目叫佢加油啦，睇开啲啦，系冇用嘅。最重要系鼓励佢哋讲出佢哋嘅感受，等佢哋抒发情绪，俾多啲耐性。体谅同支持，唔好怪责佢哋。情绪病唔可怕，身边嘅人嘅关怀系好重要嘅。 正另一点，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那个房主就是给我装修的人，所以我猜他可能利用装修的机会把我们两家给打通了。 为什么会有这怀疑？ 有人经过我的房间。他用药把我给迷晕了。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他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大希 臘，大希臘啊！關愛隊究竟是乜嘢嚟嘅咧？咁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咁熟悉。請佢哋支援精神病復原人士，究竟幫唔幫到手啊？如果大家有啲咩認識啊，對關愛隊可以打個電話嚟傾傾嘅，電話號碼1872311。我哋有黃小姐嘅電話，聽黃小姐咩想講先？黃小姐你好， 嚇，我覺得咧虽然那些人呢关爱队的人未必是真的很专业啦。 嗯。 我相信呢是一定有帮助的，不帮多都帮少。 是。 啊、因为呢始终他是关心和爱护嘛。 嗯嗯。 啊咁你有個心去幫人嘅時候，關心人嘅時候咧，一定有幫助嘅。同埋咧，可以推廣個精神健康個教育啊，好緊要。因為你做得嗰啲義工咧，一定係接受出即係個培訓噶啦，係咪先？咁、佢自己都得益噶，佢個家人啊、朋友都得益噶。 好 啊，係啊，一定好噶、 因為呢個關愛隊嗱，我睇到佢只有兩個好優點啦。一佢就應該有著比較充分嘅人手啦，係嘛？每一隊有嘅人數有規定噶嘛、另外咧。佢哋係好熟悉社區裏面嘅人與事啊，嚇、有個社區網絡啊，早一日上嚟就對位到位啦，比較上。 嗯，係啊。 嗯，好，黃小姐，仲有冇其他意見？ 咁仲有呢、我哋每个人都应该即係守护返自己健康，因为而家係得返400个精神科医生咋嘛，係咪先，咁而咁多人又有事囉，或者潜伏有事囉，咁我哋即係最緊要睇緊啲自己精神健康囉，因为最好自己做返自己精神科医生啦，係咪先。 我鍾意你呢句呀，每个人要守护返自己嘅健康，每一个人係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嚟㗎。你自己都唔爱惜，你唔照顾你自己健康，靠咩人帮你啫，係咪先。 係啦，最好自己自觉，我自己有事我自己闻到攞味，自己帮自己啦，精神科医生。 係咁简单。啊哈，好。 係囉。 好好有启发性你讲嘅嘢啊。多谢你黄小姐。 好啦。 作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自己都撇，那谁能帮到你啊？ 即是要自己成日问下有没有落味先得。 不过这个所少少讲笑咋，新冠后遗其中一样就没了嗅觉啦。有这个后遗症，没有味觉嗅觉的。希望能够恢复啦。那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关爱队，至少我不熟。现在我们请来一位关爱队的队长，是荃湾丽图区关爱队队长黄伟杰先生。黄先生。 Hey, hello, 喂，队长啊， 你是队长是吧？ 是啊， 你好， 你是我第一位认识的关爱队队长啊，我好荣幸认识你的嘛。 是正话有位黄小姐呢就有个建议，她说呢就关于个精神健康问题呢，第一呢就关爱队呢就应该去接受培训。 嗯。 第二呢就更加应该去帮手，因为呢这个是一个新问题。嗱，咁啊这个就听众对关爱队的新期望。咁你身为队长，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是义不容辞啊，或你觉得压力大了？ 嗯，是呢。 OK。好，咁啊，或者都借个机会，咁啊，即係买广告先啦。咁挂队是什么呢？咁 係啊，我都想听啊，我都想听你讲啊。 去年啊，特首咁就喺施政报告入面提到啦，就希望成立关爱队，咁啊透过我哋即係啲民间团体嘅力量呢，其实就喺地区入面去为市民提供服务。咁其实嗱，我哋就荃湾区系作为关爱队嘅其中一个叫做先行先试嘅区域啦。咁其实我哋就五月份就正式成立咗关爱队。 系。 咁其实而家我哋都系叫做一个启动嘅阶段啦。咁主要而家现时嘅工作目标都系宣传，咁让更多个市民知道关爱队嘅工作。咁而嗱，其实因为喺关爱队入边咧，喺政府嘅要求啦，咁我哋其中一项嘅工作咧，其实就系去即系捉或者系家访一啲无论系长者咧或者有需要人士。咁其实呢个系我哋嘅服务定位嚟嘅，就系话希望借助地区团体嘅优势啦，去即系广泛咁样接触地区嘅市民。咁跟住可能可以為佢哋提供無論係社福啊、醫療啊、等等政府服務嘅資訊，或者係轉介服務。咁其實咧，因為頭先提到關於即係精神健康需要人士嘅服務啦，咁我呢一兩日都留意到新聞，咁同埋因為呢段期間都好多即係慘劇嘅發生啦，咁都有留意到。咁其實我哋本身荃灣區有一啲關愛隊，其實都反應好快嘅，佢哋 係咪啊？ 會做一啲已經聯同葵涌醫院啦嚇，咁其實今個星期都有啲嘅精神健康嘅講座。 係。 咁但係好啦，頭先提到就話未來關愛隊會唔會可以喺就住地區精神健康服務上面嘅支援可以多啲角色啊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呢樣嘢係要探討嘅，因為頭先嗰個定位嗰度啦，因為畢竟我亦都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太清楚，就係、是、話其實而家關愛隊咧，喺政府提供嘅資源底下啦，其實我哋而家基本上大部嘅份嘅關愛隊其實都係以義務人員咧去即係運作為主嘅，基本上係唔會有 staff 啦，即係唔會有職員嘅，咁亦都冇固定嘅服務地點，咁所以咧其實當我哋要去即係承接一啲嘅服務嘅時候咧，其實都要考慮翻關愛有個承接能力咯。 係阿黃偉傑，我想先了解一下，以你哋個隊為例啫嚇，唔一定所有隊都係咁樣。你哋嗰個叫荃灣麗圖區關愛隊咯，咁第一嗰、那個服務嘅範圍係咪都係麗圖區咧？ 嗯。 咁其實咧，關愛隊嗰個區域劃分咧，就係、根據以前嘅區議會嘅選區劃分啦，即係大概就一個20,000人口島嘅社區。 係、 咁我哋荃灣區就320,000人口啦，咁大概就19隊關愛隊。 O K。 所以其實我哋主力嘅服務其實都係即係我哋承辦嗰個區嘅居民為主嘅。 好啊，嗱，咁你哋個隊有12人啦，聽我據我所知啊，咁樣其實原來嘅班底佢哋。其实啲原来系区内一啲志愿服务啊，或者社区服务嘅人嚟咧，那个班底啊，原来那班系咪？ 好，咁嗱，首先咧个班底咧，基本都系义务人员嚟嘅，咁啊，都系可能喺区内服务嘅人士咧，包括有当区嘅例如有校长啊。有我哋嘅即居民代表啊，即居民组织代表，例如系法团嘅代表啊，有原居民嘅代表啊，咁所以其实本身个组成其实系喺社区入边都系好即直接参与地区嘅一啲朋友，咁啊都系义务帮手嘅。 好嗱，以你而家你哋嗰个12人啦，系咪？呢12个人系咪固定噶？呢12个人系咪固定噶？听唔到， 十一，我哋 十一，咁系呢11个人系咪固定噶？ 咁如无意外，咁其实都唔会变嘅。咁啊，不过当然即系如果有需要变嘅时候，系可以变动嘅。不过我哋而家呢刻就呢11个嘅组合都系稳定嘅。 系呢个好事啊，稳定都好紧要嘅，因为唔系话你话随时有事先埋班咧，咁样变咗嗰啲嘢嘅起承转合啊，工作交接啊，默契嘅建立啊，就差啲啊嘛，系咪？所以十一个人系固定比较好，冇一个人系有受薪嘅。呢十一个人都 系冇嘅，系啦，都系义工，系 啊，车居马费都冇嘅。 我哋未有领过。 O、okay, K， 好，我以为一啲核心成员都会唔会有一定嘅酬金啊？都冇嘅，都冇嘅，系嘛？ 基本因为我哋嗰个性质都系义工啦，咁如果即系系有一啲所谓叫做津贴嘅话，咁即系根据翻即系政府嘅要求同埋准则去发放啦。 好， 但系基本个性质就系义工，就唔系员工啦，系啦。 O、okay, K， 好啊，咁样你哋嗰个工作模式系点嘅咧？系会有定期会议啊，定期嘅工作嘅目标啊，还是有事可能政府唔知边个部门叫你搵人帮手啊，咁你哋先埋班啊，定系点嘅？ 哦，咁因為其實當時我哋去申辦嘅關愛隊嘅時候咧，就向政府就呈交咗一個計劃嘅。 係。 咁個計劃方面咧，其實主體就會有幾個範疇啦，包括就係社區關愛。咁就正如頭先咁講啦，就係、話要去接觸區內一啲嘅市民，為佢哋去提供一啲資訊啊，提供一啲嘅直接服務啦。 嗯。 咁此外，其實都有提供一啲社區應急嘅服務嘅。 哦。 包括其實例如好似5月份啦，曾經有一單交通意外，咁喺地區民政專員嘅要求底下咧，咁我哋其實關愛隊亦都會出動咁去即係喺跨部門嗰個協作上面去提供一啲嘅支援啦。咁此外其實亦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地區當區特色嘅活動同埋服務。咁例如去就住長者健康啊，就住一啲節慶啊，咁其實都會舉辦活動嘅。咁所以其實基本我哋嘅工作咧，首先就有咗個計劃，就作為我哋嗰個基礎啦。咁我哋其實就去即係協助。咁當然其實因為關愛隊叫做名單你見到11人，咁但係當然其實仲有好多義務工作嘅朋友咧，咁都係一同參與嘅。咁我哋就去就落實個計劃咁樣啦。 好啊，咁嗱，照你覺得咧，依家政府就話希望關愛隊嘅隊員咧都幫下手去支援嗰啲精神病復原人士咁樣。你覺得呢一個要求算唔算都係你哋原本關愛隊裏面嘅工作範疇之一咧？你嘅覺得？ 我咁理解咧，一部分啦，咁因為本身即係我哋嘅工作範疇就其中一個就係去廣泛接觸市民同埋有需要嘅市民啦。咁但係去到如果即係頭先提到嘅即係為精神健康有需要人士去提供呢啲支援服務咧，咁我諗都要有幾方面嘅即係角度要考慮嘅。第一就係話我哋嘅成員是否有呢個嘅專業知識啦，同埋即係嗰個專業責任喺邊度咧？咁我覺得其實係要同現有嘅社會服務要有一個比較清楚嘅一個界線喺度嘅。 係， 因為畢竟頭先提到啦，即係我哋係義工嚇，咁縱使我哋接受完一啲嘅訓練都好啦，其實都係義工。 咁同埋因為訓練其實有唔同嘅程度嘅深淺噶嘛，因為作為我自己係一個註冊社工，咁其實去即係當我哋講緊去即係喺呢個範疇嘅學習咧，其實係即係亦都有心有淺嘅，所以其實我諗我哋讓我哋嘅義工要把握到一個咩技術程度，佢哋能夠去即係處理嘅事情咧，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啦。 係。 咁第二咧就話其實。因為我哋自己喺社區入面嘅工作，其實過去有時都會接觸到一啲即係精神健康有需要嘅人士嘅求助。咁但係咧，其實咁講咧，其實佢願意嚟求助嘅朋友咧，其實都叫做係我哋比較容易地去將幫佢哋咧去轉介去一啲相關嘅專業服務。其實有時難點就係有一啲嘅朋友啦，可能佢唔主動求助， 佢覺得唔需要你幫嚇。 是啊，其實因為未唔需要佢覺得未唔需要你幫，或者可能佢冇覺得自己係有需要被幫嚇，咁嘅情況咧，其實呢類咧其實會係即係反而大家社區上邊係多啲關注嘅。 係啊，嗱，依家仲有一個複雜性添啊！如果你哋係幫手做一啲叫做支援精神病康復者嘅工作，咁就算啦嚇。其中一個可能會出現嘅事咧，就係嗰啲人會覺得。梁太会觉得，这个黄生嘅黄队长话帮我，他就专门帮啲精神病人死啦，咁人会觉得我系精神病啊，咁样，即系会唔会有呢个心理障碍出现啊？ 咁我觉得首先咧，即系大家都唔好有个即系所谓呢啲嘅 bias 或者一啲歧视嘅眼光啦，咁因为。即係我諗，大家可能唔同嘅人喺唔同嘅時間，可能都會有唔同嘅需要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我哋去做服務嘅，咁有需要嘅人都要去幫。咁我覺得其實都希望即係教育啲市民啦。其實即係其實有精神健康需要幫嘅人，其實都係其中一種需要嚟嘅。我覺得係呢一個。咁不過就即係我諗。主體都要睇下嘅具體未來成件事嘢要點做，咁其實同埋關隊嘅角色喺邊度？因為我會覺得咧，如果根據頭先我嘅説法個定位咧，其實關隊其實喺支援上面咧，其實係一個即係輔助角色嚟嘅。包括話點樣去協助宣傳啦，去鼓勵一啲有需要嘅人出嚟求助啊。咁我哋嘗試廣泛啲去接觸多啲唔同。市民啦，咁讓佢哋知道哦，原來我有需要求助嘅時候，我可以其中一個選項 係 關愛隊。 係， 但係我覺得就即係不能就話哇，原來有咗關愛隊，咁原來就所有問題都解決。咁我覺得其實嗰件事就唔係咁嘅。 肯定啊，頭先我哋就同立法會議員啊林素慧傾咧，咁佢有個建議啊，佢就覺得咧關愛隊嘅隊員係可以幫到手嘅。不過佢又建議咧就話佢有一個叫做精神健康急救課程啊，佢需要咧學習即係十二個小時咁樣，嘅重要嘅功能咧，呢個課程就係學習點樣辨識一啲人士需要喺呢個精神康復嗰個角度幫佢啊，辨識嚇呢個重要嘅。嗱，咁我又唔知道嗰啲隊員咧，其實佢哋有冇話一個承諾，或者至少佢有個心理準備，佢大概一個星期會做幾多工作幾多小時嘅工作，有冇一個咁嘅承諾，或者一個咁嘅默契嘅有冇嘅？ 咁樣嘅就冇話寫死嘅，不過即係至少我聽完我十二個鐘，咁我至少問我會願意去上嘅。咁因為其實本身而家即係都有一啲政府部門咧，其實都主動同我哋聯絡，就話如果提供一啲嘅訓練啊，例如消防處咁，其實都有揾我哋嘅，就話嚟緊會有即係做 AED 機或者係心肺復甦法嘅訓練，咁我哋又可以報名，有好多樣嘢，咁等等，咁我覺得其實類似嘅訓練咧。其實一定會是有用的，咁但係即係我哋會覺得咧，就呢個訓練啦，即係我咁聽啦，其實14個鐘其實真係唔係好即係好多嘢嘅啫，即係好基礎嘅嘢。咁所以其實就當我哋掌握咗呢啲基礎知識嘅時候，我哋喺成件事嗰個發揮嘅角色要做到邊度咧？咁我諗未來喺嗰個服務提供上邊有個清楚嘅界定啦。 好啊，好。好，跟 黄队长啊，我有个问题就想问一下咧，嗱，就系用翻呢个精神健康支援呢个做一个例子啦。关爱队咧就，我相信就你哋会系一个志愿工作者，你哋自己都会明白 你哋嘅抱负，但系亦都有你哋嘅局限，包括头先你讲专业界线嘅问题啊，究竟即系上课，系咪个人都能够即系承担到上课，或者我哋要求你哋嘅队里边有一定嘅成员一定要去上课，呢啲都系你哋将来会面对嘅一啲要考虑嘅问题。但我谂市民大众咧，可能就一听到关爱队就。是啊，他们应该要去上课啊，他们应该要负起这些新的责任啊，这个呢就可能有期望有个落差的，同埋亦都同你们这个队成立的时候呢，究竟你们的界线去到哪里，因为你自愿的嘛，你们不是受身去做这样东西的嘛。那譬如以回这个精神健康支援这个为例呢，你们会不会发觉呢，有一个可能性就越嚟你哋越嚟越多要负起好多社会嘅增值功能，即系同埋亦都呢啲功能里边咧，就引起一连串嘅界线啊、上课嘅要求啊，同埋你哋里边就要一专多能呢啲比例，你哋会唔会担心呢个问题？ 其实主持呢个观察都即系值得去关注嘅。咁因为我觉得首先就从两方面去睇啦，關愛隊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即係其實大家都覺得啊，原來希望可以透過關愛隊可以做多啲嘢，咁而亦都好多即係社會人士啦，都願意將資源嚇同埋即係將一啲嘅諗法咧係加入去關愛隊。咁我覺得其實呢一個係我哋即係辦關愛隊嘅即係初衷同埋一個好好嘅資產嚟嘅。 好啊，多謝你黃偉傑嚇，關愛隊隊長。我哋有聽眾阿 Amy 嘅電話 ，Amy 你好。 你好啊，大山，嘉永，好开心啊，嘉永，听到你把声， 系多谢你。 咁咧，其实有一样嘢就系话，嗰啲病患者好多时可能自己系不自知或者系有心无力。咁呢一样嘢咧，你哋港台啊，曾凡光医生咧，佢经常节目都会提到噶，即系等于好似即系唔同话叫啲人鼓励佢，做运动啦，多做运动啦。咁知道做运动有益，唔去做运动系纯粹懒。但系好多时病患者咧，你叫佢多啲接触人啦，你积极啲啦，系冇意思，因为佢就好似你感冒啊，病嘅时候发烧，我俾一大嚿牛扒，你好想食，但系你换食唔落一样。咁佢哋系有心无力，同埋最大嘅问题就话、关爱队嗰啲佢都系陌生人。你试谂下，好多时抑郁症唔系纯粹话我唔开心，其实佢哋个脑有病，佢系抗拒接触人咧。 最弊啊！呢、 我识一啲亲友咧，系连你好 close 好亲嘅父母啊、兄弟姊妹啊， 佢就系唔想同你倾吓。 系啊，甚至配偶都冇办法去接触佢，有啲甚至搬咗出嚟独居。所以我嘅意见就话，除咗话关爱队之外咧，会唔会话传媒？我发觉传媒就系喺新闻发生大件呢啲重要事案件先至大肆宣传，但系其实冇一个话好有系统性嘅电视节目可以访问翻啲康复者啦。咁等佢哋知道原来都可以康復，可以變翻正常，或者醫療嘅過程當中咧，唔會話係好痛苦啊點樣嘅。咁或者訪問多啲精神科醫生，因為我發覺好多時啲醫療節目咧訪問嘅醫生咧，會唔會係話即係比較即係難聽講句話有利可圖啊，講美容啊、護膚嗰啲就好多醫生去講減肥嗰啲好多講，但係講到去即係精神科啊，或者即係唔係一般以人都話你唔開心啊，你個人抑鬱，唔係噶。你我聽過谷德超呢個訪問，佢話佢嘅媽咪同佢侄仔係本身就算係開朗嘅，或者佢媽咪係臨跳樓死之前啊，佢哋知個失調。 實在喺電台嘅節目裏面，一如你頭先亦都舉嗰啲例子啦，都會有唔少關於精神康復嘅節目嘅。好多謝 Amy 啊！我哋一間喺六點鐘新聞報告之後咧，有詳盡新聞咧，我哋會係六點半之後再同大家見面嘅。而家先有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嘅路面急修，仲系做紧噶。出九龙方向近火炭路嘅慢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大学站。另外，在科学园的科城路有交通意外，科城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跟着创新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车辆是禁止由科城路右转入创新路。 青衣西北交汇处去长青公路方向近行政大楼的坏车亦都是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受阻的一带是比较车多，经过请小心忍让。至于较早时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去中环方向，管道之内的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昨日咧，地铁一度咧就系、是、受影响咗一个钟头啊！ 我啱啱咧就够晕，想入闸，望到那个打出嚟嗰咧，即刻唔敢入闸住。 系啊， 系啊，啱啱入闸前睇到有个通告，真系 又有咁啱嘅，我又啱啱今日啱啱，我就系、是、傻傻地咁啊，唔入点样傻唔好讲啦吓，就喺柴湾咧，喺柴湾站嗰阵咧，喺地铁咧就上地铁先发现咧，鲗鱼涌嗰度啲车咧就话唔行啦咁样吓，咦我啊咁啊弊啦，谂下咩方法系咪又架车去紧鲗鱼涌啊？当时。吓柴湾去紧鲗鱼涌，咁啊谂紧，咦，咁不如由呢一个过海线鲗鱼涌嗰边咪有条线过去将军澳嗰边嘅， 吓 嗰度过去，然后再翻去新界西啦，咁样啊。不过好彩，去到鲗鱼都未去到鲗鱼涌咧，就有宣布就话已经搞掂啦，咁样，所以我就冇受到影响嘅。 你就好运就因为搞掂，我个好运就系冇入到闸。 嗱，咁啊，琴日嗰部嗰个状况就咁嘅吓，一列咧就系由呢个坚尼地城方向嘅港岛线列车咧就驶到去湾仔站咧停车之后咧，而家事后讲啦吓，就由于车门同月台嘅幕门咧就唔能够如常自动打开。咁啊，车长咧正同车务控制中心处理期间咧，列车上就有乘客咧就自己打开个车尾嘅紧急出口嘅车道，大概就廿个人咧就走咗落路轨。嗱，对于地铁营运嚟讲，呢个系千奇千奇最大最大嘅一件事嘅，最紧张嘅事就系有乘客走咗落轨道，啊，好紧张要处理嘅。咁因为咁嘅原因咧，就港铁线嘅列车服务就受阻，上环到鲗鱼涌一度咧就暂停服务，搞到去大概九点钟系咯咁上下啦，咁上下啦吓，八点零五分开始，有时就九点钟到，啊成个钟头。 你头先讲嗰个情节咧，我一路听咧就觉得有两个情节都经常出现，但有一个情节咧就系琴日反常嘅，一个咧就系话。可能唔知系咪因为停站嗰个位唔系几啱咧，所以啲门就打唔开唔到。呢、這个就耐唔耐都有噶啦，搭地铁系咪？咁啊，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咁出唔入，即系唔打唔开到门啦。咁我哋啲乘客就要等一阵间咧，褪翻好，咁打翻到门。 只不过都好耐，好耐嘅事啫。 系啦，系啦。咁呢个亦都系。耐唔耐都发生嘅跟住落嚟嘅情节嚟嘅，但系今次咧就出现咗个情节咧，就喺嗰、那个打唔开，就啲人喺度等嘅期间咧，突然间就有另一个方法就打开咗个尾门，啲人咧 落咗个车道， 落咗个车道，呢、這个就唔常见。 咁 究竟今次呢个常见嘅情节点会产生咗一个唔常见嘅结果咧？呢、這个第一个要找出个原因啦。第二，好多人就会问啦。打开道门落咗嗰个路轨道就好危险啦。咁点解嗰道门咁容易打开嘅咧？咁呢个就可能好多人都问紧呢个问题。 咁门又唔可以太难打开， 系嘛？ 因为你危急嘅时候先开噶嘛。 系啊系啊。 要读完个博士学位先开到道门就死得啦。 系啦系啦。 系咪？所以你又唔可以太难嘅。 系啊，但又啲过往又冇人自己打开咁样走人噶，即系又未试过。 新聞嘅就有嘅，記錄中有 都有偶然 短期中有兩宗嘅，有兩宗嘅。不過唔好講咁多住先啦，唔講往事先啦，講琴晚啦嚇。而家我哋請嚟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啊陳恆斌議員嘅，陳議員你好啊。 Hello， 你好， 梁系啊，系议员，系啦，系啦，系。 相信你就会都掌握一定嘅资料啦。琴晚嗰件事嗰个经过系点？据你嘅掌握情况系如何咧？ 我了解咧，就係喺架列車咧去到月台就未停正，個門開唔到嘅時候咧，就喺度處理緊啦。咁正路咧就要調整翻架列車嘅，咁就要等一啲信號系統嘅即係要通知翻總部啦。咁就見到有一卡裡面咧就有啲乘客突然間可能有啲事情發生咗。咁到底係咩事咧？咁樣？咁等嗰幾分鐘之內咧，就有乘客就拉咗個即係逃生門就落咗月台嘅。咁而家要揾出個原因咧，就係當其時嗰個車卡裡面發生咗乜嘢事。咁據有傳聞咧，就話車廂裡面見到有嘔吐物。咁所以有啲乘客就 有咩有嘔吐物啊？ 有嘔吐物啊！咁究竟系唔系咧？咁样呢个仲要调查啦。咁当其时点解会触发咗乘客要拉一个逃生门？咁系咪一个情况紧急咧？咁样有冇着火啊？咁但系就可能大家会见到有啲情况出现咗咁样。咁究竟当其时里面出现咗啲咩问题？咁喺乜嘢问题之下？乘客先系可以拉呢个逃生闸嘅，咁正路咧就系逼不得已啦吓，咁但系似乎又唔系话咩突然间有好严重嘅安全问题，咁但系当然啦，而家社会上面就大家对于突发嘅事件咧，就似乎有啲惊恐资料啦，咁就作出一啲即系可能迅速逃生嘅安排，咁但系其实拉开个尾门咧。落咗路轨都好危险啊，因为轮胎一片啦， 系啊， 里面究竟有冇对面月台嘅车或者其他路轨嘅车会过嚟咧？咁本身都系一个好危险嘅动作，咁所以都希望即系呼吁乘客咧，就唔好立乱，或者系好随意咁啊拉开呢个门啦。 有冇掌握个情况？就系车长嗱，同乘客个沟通有冇出现问题，或者延误咧，或者个车长忙于同啲控制中心去沟通咁样，令至有啲乘客佢就觉得唔耐烦，又或者当时佢哋所身处嘅环境，佢哋觉得危险，所以先至拉开嗰个斜路咧，个斜道咧，咁掌唔掌握情况？ 嗱，當其時咧就嗱不時都有啦，正如頭先你哋兩位都講咧，就不時咧都會出現咗有時係前面月台嘅列車未開出啦，咁變成架車就喺路軌上面等啦。咁有時咧就係因為對唔正，咁要轉翻正啦。咁正路咧都係幾分鐘之內嘅事嘅。據我了解咧，就唔係話停咗好耐啊，停咗幾日字啊咁樣嘅。就是一个短唔系话非常之长嘅时间几分钟啦。咁所以喺等候上面我相信搭地铁嘅市民呢亦都系有咁嘅经验嘅。咁所以呢要回归返呢就究竟当其时车厢出现啲咩状况而驱使到要乘客去拉返嗰、个紧急逃生。咁但系我都问返港铁啦，咁当其时啲乘客究竟发生咩事啊，咁會唔會係睇到係邊個乘客拉到啊？咁但係咧就因為全部有好似十零廿個乘客落咗去啦，咁就都走咗啦。 哦， 就都 走咗啊！咁又真係好危險喎、 啊。唔係，即係佢揾職員去帶翻佢哋上去。 哦 ，OK OK， 就冇留低資料啊，或者係冇去問清楚究竟咩事啊咁樣。咁就總言之落咗去，咁啊帶翻安全嘅地方，然之後咧就處理翻check 翻嗰個路軌上面有冇人。咁最主要係做呢啲動作嘅。咁但係實質上面揾個原因咧，我相信仲要港鐵咧再即係後用後可能要做啲公佈咧。 乘客推開個車尾嘅緊急出口，然後透過個斜道落咗軌道。道嘅事咧，以往系试过嘅。旧年十一月咧，油麻地嘅列车就甩门嘅事啦，同埋十二月咧就将军澳列车咧个隧道里边刹停啦，突然间咁，都系两次咧都有乘客咧都系推开嗰个紧急出口个斜道落咗轨道。不过后面嗰次咧，头先讲咗两次啊，旧年十二月嗰次咧，据事后嘅报道咧，乘客系按职员嘅指示而行嘅。嗰件嘢就嚇嚇咁你覺得港鐵喺教育市民點樣正確認識 车尾嗰个紧急出口同埋个斜道嘅使用呢方面，系咪可以做多啲嘢咧？嗬？ 其实咧就正路咧就政府即系港铁咧喺成个嘅上次嘅事件当中咧，都应该去吸收啲经验啦，系嘛？因为有乘客落咗去路轨咧，其实就可能会出现种种嘅问题，咁佢咧就应该要做加啲宣传啊，甚至乎喺提醒乘客嗰方面，甚至一啲广告上面咧系要即系加多啲一啲资料嘅，咁就唔能够话咧无啦啦突然间就又再出现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港铁喺呢一方面咧系重要系做多啲功夫嘅，咁而家咧暂时未见到佢喺即系緊急逃生出口的使用準則上面呢是有加強宣傳。 如果我們的聽眾這麼巧昨晚又是經歷其中目擊的情況，可以打電話來傾傾的，就算不是目擊，聽完這件事之後你有什麼想法，有什麼觀察呢，歡迎你打電話來我們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我們電話號碼是187231、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呢，就即是說梁家榮說以前都發生過兩次，但那兩次呢就是车长有宣布，即是有宣布就引导啲人逃生噶嘛？咁今次咧，系咪今次就系个车长冇做任何宣布，嗰啲人已经打开咗道门啦？系咪咁啊？ 嗱，有以往咧，如果真系要用个后门去逃生咧，车长系会有指示嘅，但系有一次咧系撞到架列车之后咧，即系撞到路边嘅嗰个门之后咧，嗰次咧。就因为个车长同埋个列车之间个信号系统咧，就出现咗问题。咁嗰次咧，车长就冇指示，又系有班人拉开咗个即系紧急逃生出口咧，落咗去路轨。咁嗰次就冇车长指示之下落去嘅。咁呢种情况系最危险嘅，因为如果车长指示咧，佢就会先同控制中心系讲清楚。叫附近嘅车暂停，然之后叫职员咧喺逃生出口嗰度咧系去即系带翻啲人嘅。咁但系今次咧，亦都系冇车长嘅指示之下咧，擅自入咗路轨咧，其实就好危险。系因为若果真系落咗去咧，控制中心又唔知道嘅话咧，咁就会出现问题啦。 吓，教育都系重要嘅一环啦。咁教育就包括对于法例嘅了解吓。根据香港铁路嘅附例咧，唔恰当咁使用紧急设备咧，除非得到港铁公司嘅特准，否则任何人咧都不得启动铁路处所里边嘅紧急或者安全器件嘅。不过为了设置这些器件的明示目的和根据它上面印有的指示而使用呢，就属于例外这样。你陈文斌，你觉得今次乘客有没有违法的嫌疑呢？ 就今次按我们所了解呢，就是要查清楚究竟车厢当其时即係究竟係出現咗咩緊急嘅情況？我哋就據了解咧，就地下有攤嘢喺度。咁究竟嗰攤嘢係嘔吐物啊，定係有啲咩特別事情咧？呢、這個就要調查。咁當其時係咪即係有乘客覺得係譬如惡臭啊，又或者有冇其他問題咧？咁所以暫時我哋都唔能夠判斷呢一次咧係一個即係不正當地使用。咁但係咧，始終。如果佢要拉嗰个紧急掣咧，都必须要得即系通知车长啦，甚至乎系要得到车长嘅准许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哋都见到佢似乎系即系闯出咗啦，同埋鲁莽咗嘅。 根据铁路附例咧，其中有一条条款咧，就不恰当使用紧急设备咧，罚款5000元。咁啊，大家得个支持啦。咁啊，实在。常识都话俾我哋听，都唔可以乱咁触动嗰啲紧急嘅门啊、掣啊咁噶啦吓。头先又有个问题就系话，有冇记录到当时系边啲人啊咁样？咁可能翻一个问题就话，铁路里边啊，列车里边装啲闭路电视之如此类呢啲咁嘅设置，系咪又要加强咧？咁嗱，喺香港又好敏感嘅，又话侵犯呢个私隐啊，咁样吓，你咩睇法啊？对呢点吓？ 嗱，车厢里面咧系有某啲角度系有 CCTV 嘅，因为嗰个系一个公众地方啦，公众地方咧去拍摄咧，就正路系冇咩私隐嘅问题嘅，因为喺公众地方佢系本身。 都已經係有，只要你講明俾乘客聽，嗰度有 CCTV 咧，就本身係可以嘅。咁、但係當然啦，係咪每一個角度都能夠影得到？咁呢個就要即係可能港鐵再去考慮，究竟有冇邊啲地方，譬如喺緊急掣啊附近咧，你係應該要有個 CCTV 係影得到，甚至乎有人落咗路軌嘅時候，你架列車裡面啲 CCTV 係咪全部要著曬啊？甚至乎要即刻將個信號 fit 翻去俾即係信號系統嘅中心控制中心，咁等佢哋係及時掌握現場嘅情況咧。呢一種咧，我就覺得係之後我哋係可以再檢討嘅。 你嘅同事啊，田北辰議員咧就話咧，港鐵應該盡快將沿用咗大概40年嘅英國列車嘅 M train 啊 ，M 啊，更換為咧裝有閉路電視嘅 Q 車 ，Q 啊即係青島啦嚇。咁日後若果再發生呢個類似事件，你就可以將擅自打開緊急出口嘅乘客咧懲之於法，咁啊避免有啲人咧就係模仿咁。使唔使咁嚴厲咧？你覺得有？ 嗱M train 咧就逐步淘汰嘅，跟住就換 Q train 嘅，咁所以呢個都唔係佢要提，已經係一路做緊嘅事嚟嘅。咁當然啦，你換新嘅車，可能設施就設備會更加好啲啦，咁影嘢又可能會清晰啲，甚至乎成個即係控制系統咧都可以根據個最新狀況咧係去即係做一啲嘅安排。咁所以我認為咧，就呢個都係希望嗰個更換嘅速度咧係可以盡快啦。 你嘅另一位同事張欣宇咧，今朝嘅電台節目嗰邊，佢又提及到佢有一個觀察，可能人手不足咧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人手不足就自然就多事故會發生啦，係嘛？即係好簡單嘅一個邏輯啫。另外就係佢又提出一樣嘢，就正因為人手不足，佢話安全其實係放喺首位，唔好話要快，有時啲嘢咧就快得滯，可能就唔安全。呢、這個點樣權衡嗰、那個都係點樣衡量呢一個問題啊？ 勞動力咧整體需求都係有不足嘅情況嘅，呢個係每一行而家都整體上出現嘅情況啦。咁如果係即使加咗勞動力啦，嗰啲人嘅熟手情況啊，嗰啲人嘅即係專業嘅技能咧，其實都係需要時間嘅。咁所以咧，可能係即係喺勞動力不足同埋勞動力培訓兩邊咧，都需要兩者都需要加強先得。 好啊，多謝你啊，陳恆斌議員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一個鐘頭嘅節目時間，我哋會討論其他嘅議題添嘅，大希臘啊，包括咧呢個紅光投射過路裝置啊。提醒啲人咧过马路咧就唔好挂住睇手机， 都系交通安全问题。 交通安全问题吓，哎呀，不过老实讲咁鬼大个人嗰条马路，啲人提醒小心啲嘅又真系啊。不过唔系话我有时都系咁啊。呢个咁嘅装置究竟系什么一个东东咧吓？一阵间咧新闻报告之后，我哋一齐倾倾啊，了解一下。接住嚟有新闻简报嘅吓，稍后再见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啊，对于昨晚嘅列车一度系服务受影响啦嘅事咧，我哋有听众啊，陈小姐佢就系有所经历。陈小姐， 系你好， 系你昨晚。个状况系点？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好啊，两位主持好啊。咁咧，因为我寻日其实我不嬲放工都有听你哋节目嘅，咁 多谢。 就真系 OK 啦，咁所以就晏咗走嘅。咁我自己咧就系、去到湾仔站咧，实际上未落车嘅，咁我所以冇留意到架车停咗冇开门呢件事。咁咧，但系就即系突然之间咧，因为我自己本身身处喺近车尾嘅卡數嘅，咁應該係尾二個卡度啦，我唔好肯定，但係近車尾，咁就係突然之間咧，就係見到有一班人喺前面嗰卡咧就跑過嚟，咁咧同埋係聽到尖叫聲， 哎呀， 咁就真係唔知發生咩事，咁所以嗰個場面係其實係幾恐怖嘅，亦都係真係有好多人驚嘅，咁所以咧就係、咁你見到人跑過嚟，咁你好自然就係向另一個方向大家一齊跑啦。咁所以咧就係大家就跑到去車尾，咁中途其實沿途都見到有人跌咗啲袋啊，漏曬啲嘢雜物啊，見到啲食物啊，啲生果啊跌曬落地下一地雜物，咁大家就係好驚嗰個情況。咁之後咧就係去跑到車尾， 咁之后咧先至系大家都唔知咩事，就一路跑一路望后边啦。咁之后就差唔多去车尾啦。咁先至系听到有广播就系话车门开唔到。咁但相信就系嗰阵时佢已经系有人。即 系 可能 惊 得滞啦，咁 即系开车 尾 门 咯。 诶、唔好意思，我惊我误会咗你意思。你坐嗰个列车就系而家有事故嗰个列车，嗰列嘅列车尾， 佢净喺里边，系啦，陈小姐喺里边。 咁你就尾耳到，系咪？ 系 尾耳，尾耳个卡到，系咪？ 有几节噶嘛？系啦，应该系尾第二个。 咁你讲话有人走过嚟，系由车头嗰边走过嚟，你哋嗰边啊？定系啱啱调转？ 车头嗰边嘅，即系你望唔到咁远啦，但系你望 车头嗰边走过嚟，你哋个卡度系咪啊？ 系啦，系啦，即系车中间啦，应该车中间嗰阵，你 即系车中间有车，即系有出咗事，所以有啲人就跑过嚟你嗰度，咁然后你就走去车尾嗰度。 于是就一啲乘客个个就跑去车尾。 系啦，因为你见到嗰扎人喺你嘅右手啦，右手边喺右手边跑过嚟，咁啊，自然梗系跟住成扎人跑去左手边噶嘛。 系，即系左手边就系车尾嚟噶啦，即系左手边系车尾，系啊系啦 系啦系啦。 咁啊完全都唔知咁样，可能跑到个车尾嘅时候，咁跟住点咧？跟住， 咁跟住冇噶，大家都系坐企咗喺度，就望下咩事啊咁样样，就有人就应该系尝试去开个车尾门啦。因为嗰阵真系冇乜广播，系应该系我谂一分钟，即系跑咗一分钟到啦。我谂都唔系好长时间嘅，但系都唔系话好短时间。 有人就你见到有人开车尾门啦，系咪啊？ 有人围住车尾门啦，我唔系好近车尾，因为我去到车尾个卡 哦，系你 嘅，但系我就冇去到车尾门咁近。 OK， 总之你就冇话走到落轨道，你冇系咪？ 我冇。 嗯，明白。嗯、 我都系企喺度等。 咁但系你形容嗰处境就比如我系你都会系好担心，唔知道发生咩事啦吓。 咁、当然啦，但系因为成班人向住你咁样喺个方向跑过嚟，系啦，有听到啲人叫我。 好。 咁真系大家联想到唔知咩事发生咗。 好，明白嘅，多谢你陈小姐吓，将你嘅所见到嘅情景同我哋讲咗吓，多谢你。咁作为其中一个乘客，见到咁嘅场面，即系话。照陈小姐形容就唔知乜嘢原因，有啲人走 过嚟，有个突发事件， 走向车尾啊， 系啦，走向车尾，咁啊个个跟住走，咁有人开门就落落咗个轨道度， 系啊，咁样啊，呢个都呢个消息可唔知都会唔会有帮助咧？对于当局了解件嘢吓，好啦，咁啊另一个咧，亦都系牵涉到交通安全嘅问题咧，就系过马路啦。过马路其实本来系一个好简单嘅行为，但系唔少嘅意外又系由于过马路而产生，甚至致命嘅都有嘅。咁啊，运输署咧，旧年年中就试验一个叫做红光投射过路装置，就点咧就提醒啲人咧，喂，红嗰、那个行人嗰个交通灯咧，红灯啊，闪啊，你即系话你小心过马路啦，咁样呢、這个装置就话着。当呢个行人嗰盏灯红灯嘅时候咧，就会有啲红光啊照射落去嗰个路面嗰度吓，你过马路嘅路面嗰度，同埋会系照射咗你。如果睇紧手机嘅话，个屏幕会有 即系照顾啲低头族嘅， 系其中一个啦吓。咁引起大家注意，究竟系而家红灯咯，唔好过马路咯，咁样吓。呢个装置有冇用咧？咁运输署就话。个实验证明都系有啲用嘅喎，系嘛？有啲用嘅，就系话咧，成功减少咗四分之一人咧冲红灯啊！啊，咁啊就住呢、這个装置咧吓、啊，以及系一啲行人嘅过路嘅改善嘅项目嘅设施咧，我哋都问过运输署嘅啊，运输署咧有回复俾我哋。同大家讲下佢个回复啦，先讲嗰个新型辅助装置先。咁运输署就话咧，行人过路处安装新型辅助装置嘅试验计划咧，已经完成咗啦。运输署咧就请咗香港大学嘅专业学术团队，就住呢个辅助装置咧喺提升行人安全方面嘅成效，就做咗独立同客观嘅评估。包括咧就是、观察、分析同埋比较辅助装置安装前后对行人过马路嘅行为嘅影响，以及透过现场问卷调查收集行人同埋一啲持份者，即系例如系附近嗰啲商铺嘅意见， 评估嘅结果就显示咧，安装辅助装置之后咧，整体嘅行人啊喺红色人像灯号亮着嘅时候横过马路嘅数字咧，减少咗大约四分之一，成效正面。运输署就话会检视资源啊，并且计划选择喺过往出现比较多行人车辆意外嘅合适嘅交通灯号嘅过路处咧，安装辅助装置嘅。嗱，呢个装置咧，其中一位区议员观塘区议员啊，庞志生议员咧就去参观过嘅。我哋而家请嚟庞议员，庞议员你好， 你好， 系啊，咁啊话。你哋一班議員呢，觀塘區議員呢就去過荃灣街，荃灣嘅街市街，嗰度有個實地嘅裝置喺度做緊啦。你觀察咗，你形容下嗰個裝置係點樣，你自己嘅感受係點樣，同我哋講下。 我首先更正少少，第一，我琴日呢其實就冇去過荃灣嗰邊嘅。 我就唔係琴日去 ,ok。 我本人自己呢其實就係經常都去沙田嗰邊。所以喺沙田正街嗰個近沙田中心巴士站嗰個位嗰個行人嗰、個位呢我係相當熟嘅。咁係啦，咁我先更正咗呢個位先，希望大家唔好誤會。係啦，咁其實我覺得呢類嘅設施呢係有作用嘅。原因呢其實因為首先第一呢四個測試點啦，其實都係有曾經試過有類即係嗰個叫做有一啲朋友因為睇手機行過馬路可能有啲碰撞啦。咁所以呢我覺得如果呢喺呢幾個測試點進行咗一個測試，而佢而家即係話街坊有四分一係因為咦有呢個提示我自己真係醒咗醒即刻點咗人過馬路。其实呢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建议。同埋呢就仲有一个情况就是话对于某些部分的路口呢其实仲有一个叫做实时交通灯调节系统呢它都会逐渐是使用。咁如果呢两个装置可以相辅相成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对于行人来讲呢其实就是有莫大的益处。 点样实时法？你解释 下。因为咧，其实应该咁讲啦。其实街坊点解会冒住，即系有时红灯都会过马路咧，好多原因嘅。第一，我除咗低头以外啦，系咪？可能有啲情况就系、是，我见冇车，咁我会硬冲咯。咁但系其实都因为佢个情况就系、是、话等灯位太耐，而而家政府喺一啲有必要嘅路段，即系佢其实做过几个测试啦。咁佢咧就会。在部分路段呢就安装呢个实时嘅交通灯嘅调节系统。咁就可以调节行人同行车中间个时间。 哦。 即令到车多嘅时候咁就行人等耐少少。喂人多嘅时候车可能就等耐少少。 你意思系咪按照嗰个交通嘅流量嚟实时调整系咪 系啦。咁如果再加埋呢一个嘅话咁就变相第一大家可以减少咗喺嗰个等候嘅时间啦。第二亦都可以提醒到喂你自己过马路嘅时候要小心，同埋最紧，不过我觉得最紧要都系加强教育，因为其实现实，我哋自己行出街，其实要对自己行为负责，即系我自己好实在嘅。咁如果我哋自己一去到马路，即系呢啲叫做红绿灯嘅位置，必须其实要自己警觉啲，因为始终屋企人。我都冇人希望你会喺马路出事嘅，所以我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做翻个过马路嘅安全系啦。 你讲嗰个就系沙田正街近住沙田市中心巴士总站嗰位系嘛？系咪嗰度啊？ 系啊。 咁你嗱，其实实在嗰个运操作系点样嘅咧？你作为个行人，你个感觉系点嘅咧？究竟成件嘢？ 即系应该咁讲啦。其实咧。如果因為佢而家轉紅燈咧，佢上面嗰個 LED 咧，佢直接就打一條光線落嚟啦。咁嗱，我哋撇除咗話即係譬如喺正午嘅時候陽光好犀利，嗰、那個 LED 嗰個情況唔係太理想之外咧，其實咧，我覺得喺一啲正常傍晚時分啦，又或者稍可能天氣即係暗啲嘅時間咧，其實嗰個效果係相當顯著。我自己因為經常行嗰度，我自己都試過攞住部手機咁試下，咦，真係咪真係？感受到個樣嗰個光咧， 佢啲光喺你嘅手機嗰個屏幕嗰度反光嘅，反射出嚟。 唔係，即係我起碼感受到，咦，紅咗喎。 哦，係咪啊？ 即係我係叮一叮，我自己知道，係啦，喺呢個位啦，咁樣咯。 咁但係當然其實可能如果你話係一啲新嘅路段， 嗯， 突然間你話要安裝呢嚿嘢，其實你之前東張西望都有嘅， 嗯 即係喺啱啱測試嘅開始嘅時候，有啲街坊都話唔習慣， 嗯， 咁但係起碼大家都要明白呢一嚿嘢係個初衷非常之好， 嗯， 亦都冇人政府亦都係好希望通過呢啲嘢係令到街坊唔好亂過馬路，喺紅燈嘅時候真係要係啦。 嗯， 真系唔好过马路。 你头先话如果系阳光猛烈嘅情况，第一个效果就唔系咁明显系嘛？ 我试过喺正午嘅时间，即系嗰日应该唔系正午啦，最之嗰日就好猛太阳嘅。行， 嗯， 过沙田正街嗰个位咧， 嗯， 就真系弱啲。不过我都唔会祈求一个灯胆可以，即系佢嗰个照明系统可以强得过个太阳光噶啦。 系。咁另外咧喺马路过马路嘅设施当中咧，视障人士嗰个需要我哋系特别要关注嘅。嗯，在这方面当局也有些改善措施的嘛，据你了解。 有的。其实现在呢他就即是我们很多过马路的设施都有些黄盒仔啦，我们俗称是不 是， 嗯，那他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嗯，那来讲呢他会逐渐将他归一成同一个系统。 嗯， 第一即是譬如一些视障人士可以摸得到他下面有个震动位，知道现在究竟是应该过马路定是红灯定绿灯。 嗯， 第二，以前咧，我哋譬如要拍行过马路，我要拍一拍嗰个掣，佢先可以即系知道啊，我有人喺呢度，咁街坊嗰个等候时间先会短啲噶嘛。 嗯， 嚟紧咧，因为之前疫情啦，好多街坊唔愿意拍，而家咧就会改善为一个非接触式。 嗯嗯， 咁亦都要咁讲咧，就系话其实最紧要，我觉得吓，对部分有智能手机嘅市场人士。嚟緊可以通過佢嗰個叫做二通出行儀，香港出行儀， 是 去進行一個即係進行一個提示， 嗯， 你大概行到邊個位， 嗯， 同埋咧就係話你嚟緊附近有冇紅燈， 嗯， 而且亦都可以通過出行儀呢個系統咧，你本身部手機開咗藍牙嘅話， 嗯， 经过一啲装咗相应装置嘅红绿灯位咧，嗰，那个红绿灯嗰个声量咧系会大啲嘅。 啊，咁几好。 咁对于一啲视障人士嚟讲，真系非常友好。 嗯。 咁但系当然亦都会变咗个问题，就系，是，当你冇视障人士经过呢个位嘅时候，嗰， 嗯， 个音量就会下降。 哦，咁醒嘅。 对于附近居住嘅街坊。亦都係一個友善嘅措施嚟。 啊，運輸署回覆我哋嘅查詢嘅時候，亦都要咁講咧，就話，電子行人過路發聲裝置向視障人士提示過路處行人燈號嘅狀態，咁啊提升過路嘅安全。就話由於而家咧全香港有13000個發聲裝置嘅使用時間咧已經超過設計年期啦，運輸署咧就計劃咧更換呢一批裝置，並且咧會係做呢個採購嘅籌備工作添。又話運輸署咧已經就全港性更换电子行人过路发声装置咧，向视障人士组织收集意见同埋建议。又话咧，除咗而家嘅声音同埋震动提示同埋按键功能之外咧，运输署计划咧喺新一代电子行人过路发声装置加入新嘅功能，包括非接触式嘅行人按键、发光组件、摸读地图。用手摸个摸啊，行人过路处嘅位置语音信息朗读，同埋俾视障人士喺减音嘅夜间模式下，利用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无线装置提高装置嘅声量，一如你头先好似你描述嘅咁啦。 嗯， 另外咧，嗱，又想问另一个问题。就話舊年年底，運輸署喺開源道近住觀塘道迴旋處一帶咧，就推出為期6個月嘅自動交通執法系統嘅試驗計劃。錄像成功之後咧，拍攝到違例泊車嘅情況嘅準確度咧，話超過90%咁。目前需要處理法律嘅問題，咁就話又話同警方咧商討片段可唔可以成為執法證據？你覺得呢套？咁嘅系統咧，又應唔應用到？應唔應該用？同埋有冇咩疑慮？你點睇咧？ 我覺得兩個情況嘅。首先，第一，其實而家咧，警方嗰邊其實俾一個信息咧，就係話可能喺執法上面，係咪即法例上佢能唔能夠做到一個舉證？呢個係必須要去先了解嘅。所有嘅系統其實做出嚟唔複雜嘅。即係大家都明白，其實呢個係一個相當簡單嘅系統嚟嘅。咁不過問題就係話，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舉證，同埋呢是不是合乎我哋本港的法例， 嗯， 是否需要進行一些前期的工作咁樣啦。第二呢，我就很希望呢就在呢度做一個持平的考慮，大家需要。 嗯嗯， 首先第一，觀塘其實觀塘公園區咧， 嗯， 長期塞車呢，這個問題咧，其實對於翻工定係喺當地做即係做嘢嘅人咧，其實都係個困擾嚟。 嗯， 因為你當你一塞，無論我係做嘢定係翻工翻學，其實即係嗰個位一塞起上嚟咧，全個觀塘癱瘓。 嗯， 咁如果太多車係叫做違例泊車咧，其實絕對唔對於我哋嘅交通係絕對冇任何好處。 嗯， 但係亦都要咁講。亦都就係話，觀塘呢，即係話譬如而家好多司機其實亦都同我哋反映一個問題，其實就係話我而家我要去送貨，係咪， 嗯， 其實就我冇辦法，即係我譬如可能某啲車場係完全入唔到嘅，我唔等，即係佢要喺嗰個路面嗰等去入車場呢，這個位咁究竟係點樣計先， 嗯， 即我爭兩個到我咯噃，我喺度等一等，咁， 嗯， 但可能你個視像系統一照到，咁我就要罰錢噶啦嘛。 係。 咁而唔同於而家警方去進行執法， 嗯， 好容易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個司機喺完全唔知情嘅情況下，可能過多半個月到咧，佢先會收到一張罰單。 係。 咁就會其實嗱，對於運輸業嚟講， 嗯， 其實是一个几大的问题。 是。咁呢个在執法上面嗰个细节真係要研究一下。当局或者都应该听听你嘅意见嘅。稍后我哋会有其他议题。 大哥成啊！ 大哥成，大哥成，点解你当年要背叛阿豪哥啊？ 大哥成，当日你喺铜锣湾俾钱Mark哥帮你开门嗰阵咧，你记唔记得跌咗几多钱呢？ 老友，我冇做大哥成好耐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李子雄， 手下留情。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打起立物，各行各業都話出現人手短缺，啊，醫護嘅行業更加係啦。其中咧，牙醫啊都話驚唔夠， 可能有啲人可能移居咗外國，咁可能啲醫生走咗，咪牙醫唔夠啦。 呢，這個其中嘅因素之一啦。咁，由於係牙醫，政府嘅牙醫唔夠啦，咁所以政府而家衛生署咧有一個先導計劃，就係，是，公司型協作。嗱，而家嗰啲公務員咧睇有牙醫睇噶嘛，公務員嚇，咁就輪候時間都好長下。咁而家咧就話咧有個先導計劃咧，就係，是，等啲公務員咧可以去私家嘅牙醫嗰度洗牙啫，而家講 係 洗牙啫，淨係 係依個計劃，不過就淨係公務員嘅啫，係關於 係咁即係有個問題就係話，又有啲人就話喂，私人嗰啲牙醫都唔夠啦，夠嚇。啊咁你又搶走咗啲私家牙醫，咁又 即係分薄咗， 啊，又係一個爭論嘅議題之一。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下个星期六，七一回归26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政府、公营机构、餐饮业界会推出多项庆回归嘅优惠，市民可以喺当日免费乘搭多条渡轮航线，电车有5日免费乘车优惠，超过1000间食肆嘅指定餐饮提供七一节优惠。另外 ,M 家、西九故宫等博物馆七一当日免费开放。李家超希望市民利用优惠开开心心庆回归，不容许有人骑劫七一进行破坏活动，强调会追究相关人士的法律责任。有市民认为安排好可以令到大众感受欢乐气氛，有家长打算带仔女当日到博物馆参观，有餐饮协会说， 目前已經有過千間食肆參與提供優惠，形容業界反應積極，相信當日生意會有大約 15% 的增長。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強調，輸入勞工計劃在三大原則之下推出，包括保障本地就業優先，確保工人收入受到保障，加大本地培訓和培育本地勞工。他說過往幾年少了20多萬勞動人口，低技術工人少了10多萬，很多的崗位請不到人。他又說要確保香港有足夠勞動人口，服務不會下跌，令到整體經濟有活力。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多名勞工界議員質疑政府不重視勞工界意見，有商界議員就認為政府果斷推出計劃，解決本港結構性的勞工短缺問題。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說，勞顧會未來對於行業輸入勞工計劃仍然有重要的角色，至於計劃未涵蓋的其他行業，仍然可以透過優化補充勞工計劃申請，強調勞顧會會嚴格把關。正在德國訪問的國務院總理李強和德國總理索爾茨共同主持第七輪中德政府磋商。李強當地星期二早上抵達柏林總理府，索爾茨為他舉行歡迎儀式，兩人之後聯同雙方的官員舉行會談。今次是李強三月上任以來首次外訪。他昨天和德國總統施泰恩曼爾會面的時候說，中國重視德國的角色，準備和德國合作，加強和平發展和合作，採取不合作態度是現時最大的風險，拒絕發展成為安全最大隱患。美國密西西比州受到龍捲風吹襲，至少一個人死亡，20多人受傷。中部地區有超過49,000户一度沒有電力供應。州政府成立指揮中心指導救災，並且開放避難所給有需要的人入住。密西西比州東部賈斯柏縣是重災區，當地一個鄉村小鎮到處都是冧落來的樹和建築物的瓦礫碎片，多人因為瘀傷和割傷送院。緊急部門人員正進行搜救，並且評估風暴造成的破壞。有氣象學家說，龍捲風通常在春季初期至到中期吹襲密西西比州，認為今次龍捲風出現的時間並且伴隨持續的雷聲、冰雹和高温非常不尋常。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早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在沙田那边大埔公路的路面急修仲是做紧的，出九龙方向近火炭路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而家挤塞的车龙就短了些少，去到吐露港公路近水景北分区基地。较早时啦，白石角科城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创新路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文化博物馆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龙尾就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林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3、4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多车一些，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口挤塞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金马仑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都仲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三圣对开。 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嘅六点钟，下列嘅路段会封闭噶，分别就系康乐园路通去粉岭公路北行嘅支路，香园围公路通去粉岭公路北行嘅支路，仲有就系粉岭公路北行介乎吐露港公路交界至到扫管埔路回旋处嘅呢一啲路段咧，系会封闭噶。揸车朋友到时咧要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系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亲友有情绪病，我哋盲目叫佢加油啦，睇开啲啦，系冇用嘅。最重要系鼓励佢哋讲出佢哋嘅感受。等他们抒发情绪，给多些耐性、体谅和支持，不要怪责他们。情绪病不可怕，身边的人的关怀是很重要的。 正另一点，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我很擅长隐藏自己的真实情，尽管我现在已经有些焦头烂额，但是给别人看到的一定是镇定如常。只有像赢家一样趾高气扬、信心满满，弱者才会听命。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喺《旅游新闻报告》之前，我哋就提话，卫生署有个先导计划啦，咁希望嗰啲公务员同埋啲合资格人士咧，就去私家牙医嗰处去洗牙。腾出一啲人手咧，可以照顾其他啲更加需要嘅牙医服务咁样啦。咁如果睇翻啲数字，又真系好似流失得几厉害啊！而家唔系最新嘅数字，系四月到嘅时候嘅数字啫吓。而家可能或者要更新啦。四月嘅时候咧，就财委会嘅文件就显示咧，卫生署上一个年度截至2月1日就有35个牙科医生离职，当中只有5个人因为退休而离职。人手嘅流失率咧就系12%，而整体嘅空缺率咧就系22%。咁又话卫生署嘅牙医人手喺2021-22年度咧就系有呢出现呢个流失潮啦。由过往咧只有10多个牙医离职咧，到2021-22年度咧增加到30几个，人手流失率系11.9%，当中90%嘅牙医咧都系非退休理由而离职。 梁家永，你都是公务员，你有没有去洗牙？有没有受影响？ 有，我又好彩，我那个牙医诊所又真的好挺好， 即是你又不用参加这个先导计划。 不是，他现在的计划是试行的。 哦，先导计划嘛。 刚刚就是因为那个牙医诊所本身的内部那些不知道调动的什么鬼东西，就重新排过期的。 就 是我自己本人，但排过期之后都要褪迟。唔系好多啫，对我影响就唔系好大。嗱，依家讲下佢个卫生署个先导计划先啦。咁就话呢个先导计划又叫做跟公司型协作啦。咁就预计有超过140,000个公务员同埋合资格人士，即系家属啦，例如吓，就安排提供洗牙，即系留意啊，牙齿好多嘢噶吓，其中洗牙啦嘅服务嘅啫。咁就由一啲比较有規模嘅私营牙科诊疗机构提供洗牙服务。公务员同埋合资格人士可以选择位于唔同地点嘅诊所， 當局咧就話咧，就要求所有參與先導計劃嘅私營牙科診療機構咧，需要透過旗下最少四間診所提供洗牙服務，即係太零散嗰啲機構，佢就而家唔係用住先啦，用嗰啲較具規模嘅。咁就已經亦都同19間機構咧簽訂咗先導計劃嘅服務合約啦。先導計劃咧就為期18個月，服務期咧就由23年8月1號咧去到2025年1月31號。衛生署咧就會邀請超過14萬名冇嚴重口腔病史，而且已經獲安排喺2024年1月或者以後約期進行定期牙科檢查嘅公務員同埋合資格人士咧，參與呢個先導計劃，並且由2023年7月1號，7月下旬起咧，陸續會透過電話、短信通知有關人士。啊，頭先我講咗成堆嘢咁啊，喂，大佬邊記得咁多啊？梁家榮點記唔掂啊？放心，佢話有個電話短信通知嚟嘅。如果有关人士同意参与先导计划咧，就需要喺收到通知书之后嘅通知之后嘅一个月内咧，自行联络任何一间指定嘅私营牙科诊所预约免费洗牙。而呢个洗牙服务咧，亦都需要喺收到通知起嘅三个月内咧完成，以确保洗牙服务嘅名额得以善用嘅一点好重要。留意知啦。要留意嘅咧，就话如果私营牙科诊所如果喺这个洗牙过程当中发现到同呢一个先导计划人士有牙齿问题咧，这个先重要啊，就会透过咧电脑系统记录在案，以便卫生署跟进啊。所以就唔系净你洗牙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咧，佢会最会同你跟进。依家咧，我哋请嚟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委员周小松议员嘅，周小松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对于呢个计划咧，我知道你有意见嘅，包括系咪会扯走咗一啲私营嘅牙医服务嘅人手咧？其实有， 有都有啲机会嘅，因为其实呢个都对于私营嘅牙医咧，佢哋其实都有需要增加人手嘅， 系 啊，咁至于系咪喺公务员？原嗰度繼續扯走啲牙醫咧，這個睇我又會提翻公務員事務局啦。你即係對自要有翻啲措施去留翻啲自己衛生處嗰啲牙醫啦。因為近年嗰個流失率咧，似乎就真係太過離譜啦。唔單止係牙醫，其實整個公務員系統咧，嗰個流失嘅情況咧都相當之嚴重啊。特別係嗰個辭職嘅，因為退休嘅反而係穩定嘅。即係近呢幾年都係每年有6000個左右嘅公務員退休啦，但係辭職自己劈炮唔撈嗰啲咧，就近年咧就突然間飆升嘅，因為以往咧都係1000人左近啦，即係辭職嘅，但係依由上一個財政年度開始，連續兩個年度咧都超過3000人，前年咧就去到3700幾人辭職。即係劈炮唔撈嘅，咁事實上咧，就政府真係要諗啲辦法去激勵啊公務員士氣啦，咁等到即係個公務員嗰個隊伍咧能夠穩定啲。如果講開呢個先導計劃咧，其實就對呢個先導計劃整體嘅方向咧，我係支持嘅，因為我都有份去要求呼籲政府去，你自己做唔掂咧就判俾出邊啲私人機構做啦，因為這個呢個咧。就要有澄清一點咧，事實上就唔係政府特別關照公務員嘅，因為這個呢個咧確實係公務員入職嘅時候嗰個僱用條件之一嚟嘅，其實係一個合約嘅承諾嚟嘅。咁佢呢一個合約責任咧，由於對上嗰幾年啦，就疫情影響啦，就有好多嘅診所就冇開啦，而且咧又近期又啲牙醫流失又嚴重啦，所以咧就變咗咧洗過牙都排幾年。咁呢個情況就唔理想嘅，變咗係冇辦法兑現到即係政府對公務員嗰個合約責任啊。所以政府咧，依家開呢個先導計劃咧，將第一步啦，叫做先導計劃，就將依家排緊隊嗰啲公務員咧，就判出去俾啲私人機構去做個洗牙動作。其實呢一個方向咧，我係支持嘅。當然啦，當中有冇一啲細節值得優化，我相信梗係有啦。 即系周议员，你嘅意见咧就三点，一个咧就呢个计划咧就符合公务员嗰个当时签约嗰个要履行翻个合约先啦，政府啫，而家唔够人手啊，即系牙医嗰度。第二咧，你就建议要想办法挽留翻嗰啲政府嘅牙医。咁第三咧，你都觉得咧呢个计划如果实施咧，多多少少会影响到 即係私家嘅牙醫醫生咧，就影響市民服務喎，可能會係咁樣啊嘛。 私家牙醫咧，佢自己會有辦法諗嘅，佢做得掂，佢判得呢啲入得標書，判得啲嘢做咧，可能佢自己佢就諗得掂嘅。當然佢可能要增加人手，都要去搶牙醫，呢度唔出奇嘅啊。 咁所以即係呢件事都總嘅嚟講係可以推行，即係可以試下先啦，即係咁樣。 係，我覺得係咁嘅，可以即係作為一個先導計劃，我覺得係可以嘅。因為畢竟咧，呢14万人咧扯咗出嚟之後咧，成個喺公務員衛生署個牙科診所嗰度輪候處理緊其他一啲痛症啊、一啲牙周病啊嗰啲嘅咁嘅嗰條龍咧，就相對會好處理啲。因為整體咧，就成個公務員及一个合资格人士咧，退金加上退休啦，就大概有50-60万人到啦，50几万人。咁如果一下扯走呢14万人嘅洗牙服务咧，我相信成个就嗰个排紧嗰条龙咧，就会稍微松动少少嘅。咁有啲位咧就可以松动到出嚟，俾其他嘅做到其他嘅服务咯。 今次计划以公务员牙科福利作为试点啦，如果有效，咁佢可能又会扩展到其他医疗领域吓。公司型协作，减轻医护压力嘅大方向就啱，但系继续发展，有冇忧虑咧？又？ 我相信呢一个咧，其实就好小范围嘅啫。呢个就纯粹系公务员咧，佢都公务事务局，佢其实佢自己都讲嘅，呢个系追落后。因为佢系应承咗嘢做唔到俾公务员啊。咁咧，其实就呢个我支持嘅。尤其是公务员咧，其实系要向市民提供服务啊嘛，你计下条租。如果政府唔俾啲资源出去帮佢哋睇医生咧？佢哋可能請多兩個病假，有個其實都係公帑啫。另外一個睇咧，其實就好多私人機構咧，依家都有幫佢員工買一啲私人嘅保險噶嘛。但公務員咧就透過呢一種方式，透過自己嘅衛生署啊或者醫管局嘅一啲嘅名額咧，嚟幫公務員去睇醫生，就佢又冇去幫公務員咧去買一個醫療保險嘅。其實呢個只不過係一種形式對員工嘅保障啫，同我哋去私人機構做。老板帮佢哋买份劳工保险，其实一样嘅啫。 咁讲又讲啦，如果公务员即系政府啊，帮公务员又另外买咗医疗保险，令到佢可以喺出边私人市场嗰度睇病。你觉得值唔值得推广咧？呢个观念，呢个概念？ 我相信我自己都唔系咁有把握嘅。当然我系开放性，可以我哋都提过俾政府嘅研究嘅。当然政府初步嘅答复咧，就第一就呢一个。对，即系个人数太过庞大啊， 系啊， 就有50-60万人， 系 啊，而且咧可能佢不断咁增加， 系啊， 咁样情况咧，嗰个花费咧可能就会好巨大，因为买医疗保险你知啦，尤其是啲年老人士，即系再去买医疗保险嘅时候，嗰个保费啊相当贵啊嘛， 系， 咁呢个系一个考虑啦，另外一个政府嘅考虑咧，我依家掌握政府另外一个考虑咧，就系、是。依家呢啲人咧，其實可以用翻公營嘅醫療服務嘅。如果佢買咗保險咧，可能又會有啲資源重疊啦。即係呢啲係政府嘅講法。不過我自己覺得咧，政府係其實係可以去進一步研究下嘅。即係如果有私營機構參與咧，畢竟係一個比較可以穩定長久地去解決問題嘅一個辦法嚟嘅。 好多謝你，周少松議員 嚇。好嘅，好嘅，唔該曬，拜拜。 CIBS 人人广播， 环游世界登山团， 佢系登山专家黎乐基。 因为我哋去珠穆朗玛峰之前咧，我哋想经历两样嘢，一样咧就系最冻，一样咧就系最大风。咁最冻嘅地方就 系 阿拉斯加啦。今次我哋去呢个咧就安第斯山脉嘅最高峰，系出咗名大风。 CIBS 节目《环游世界登山团》，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节目到咗最后嗰十零分钟啦，有一个议题我哋喺节目开始就预告咗嘅，教育局咧就系推出初中人工智能 AI 课程教材。大校长点睇？ 依、這个咧就迟来的春天啊，即系千呼万唤始出来，因为咧大家都觉得 AI 要进入去中学或者以到以。小學課程咧，其實大家都等待咗好耐。咁依家就卒之咧，就出咗一個初步嘅指引。咁亦都係擺喺初中有啲單元。咁啊，我哋都可以聽下啲教育界人士咧，譬如校長啊，佢哋覺得咧就依家依個內容合唔合適？不過咧，仲有一個問題，放喺邊度教咧？因為個你知中學嘅時間表都好緊張嘅，同埋邊個教放喺邊度教都係一個好多技術問題要解決嘅。 我哋請嚟民生書院校長葉志兆校長，葉校長你好啊， 葉校長， 你好你好。 係啊，喂，今次個內容你覺得點？同埋你哋如果真係推出嚟，你哋會建議學校點樣處理依個新嘅課程咧？ 其實正如大校長所講啦，真係都等咗好耐。咁我哋都有幸，因為已經係中文大學有一個嘅計劃，先導計劃，我哋都參加咗。所以其實幾年前我哋已經係將佢融合咗喺我哋初中嗰個 ICT， 即係資訊及通訊科技個課程嘅。咁其實真係唔做唔得㗎啦，一定要做㗎啦。 咁你覺得今次嗰個課程內容追唔追到即係依家時代嘅需要啊？ 我覺得基本上是追到的了。如果我將我簡單去講呢，其實人工智能是要認識它的原理，跟住有一個最重要大家討論的就是那個倫理的部分。咁其實無論在教育局這個剛剛出的那個指引，或者我們在中大那個的人工智能為未來的課程，都是涵括這三個部分的。例如我們前那幾年做過課程都是類似的，就是說怎樣人工智能藉著那個聽啦、講啦、閱讀嗰個功能，將電腦同一個人嗰個嘅五官嘅感覺係配合啊，再講一下一啲電腦同資訊科技嘅一啲原理啊咁樣啊。反而去到一啲倫理討論咧，我觀課嘅時候發覺學生都好投入，因為真係同佢哋嘅生活息息相關。 咁學生了解 AI 技術上面有啲咩特別困難咧？有咩限制咧？你照你觀察。 我諗係點樣將一個日常生活融合到去嗰個嘅資訊科技嘅技術，例如我哋喺中三有一個課堂我都睇過嘅，就係嗰個嘅聆聽嗰個嘅功能，即係我哋用手提電話去聽到我哋嘅說話，會將佢理解同埋作出一啲回應啦。咁我哋將成個原理係喺一個嘅箱裡面去進行去設計咧。其實學生是發覺是幾有趣，但是他們怎樣去理解背後的運作，再而去到個倫理。譬如那個第二個課程都講到了，是那個仿真，仿真這個字好像很商業，原來在 AI 的應用裡面真的要講到它的仿真程度原來影響緊我們那個的對於資訊接收那個的正確性的。所以學生這裡是跨越這個現實與這個學習是有一些困難的。其實 我就听过有一啲即系外国嘅人士咧就咁形容嘅，即系我哋依代咧就属于系资讯科技嘅移民嚟嘅，即系我哋唔识嘅，即系依家要学啦，就是、移民啦。咁后生嗰啲廿零卅岁嗰啲咧就系资讯科技嘅原住民，但系咧嚟紧呢十零岁或者十岁以下嗰啲应该就系、是。AI 的原住民嚟嘅，咁但系依家我哋依家就当然而家喺初中度做补救啦，即系要做补救啦咁样。咁你嗱，即系咁喺除咗喺啲学习嘅内容里边咧，你会唔会觉得喺一啲价值观或者系一啲素养方面咧，我哋都要落下功夫？因为其实点样用 AI 都系一个几有争议性嘅问题。依家 系嘅， 正 如头先所讲，其你个盘，即系佢可以好快或者咁多建议，咁咧就系个准确性啦。第二就系 唔好意思，校长，你头先呢个电话窒咗，你重复再你刚才嗰两句说话，唔该你啊。 系好，就系话因为个伦理啊，头先讲三个伦理系一个好重要部分啦。 否则嘅话咧，学生系点样去接触啲咁快嘅数据、咁多嘅数据？佢点样知道呢样嘢系应唔应该用，或者系个准确性系值唔值得佢用？呢、這个都系全部系伦理个部分，全部都系要提醒同教噶。 嗯。教主时一出一个议题咧，就话佢生成嘅功能啦，人工智能嘅生成功能一推出嘅时候，大家惊啲学生净系识抄嘢、抄功课，就唔最后就唔识功课，系抄功课就识。咁而家个教育当局都冇回避嘅话，都系引入呢啲嘅叫做生成嘅技术嘅 AI 嘅，呢个系好事系咪咧？会唔会？ 呢、這個係要判斷，正如幾間大學都出咗佢哋個別嘅指引啦。中學我諗有少少唔同啊，即係我訓練嘅或者係教育嘅年輕人咧，佢嗰個嘅即係吸收知識嘅能力應該係最高嘅時候，應該係佢要訓練自己一個判斷同吸收嘅能力，就唔係咁快用到一種生成嘅能力去應用喺自己嘅生活或者個學習上面嘅。所以我覺得嘅程度有少少唔同。咁呢個真係要去透過呢啲德育啊或者討論咧，要佢哋知道嗰個嘅即係對佢嗰個嘅適切性喺邊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未必係件好事嘅。正如我哋老師，如果真係知道學生使用到呢啲工具，我哋都要知道佢嘅習作係真啦、假，抑或邊啲係佢自己嘅原生創作咧？呢、這個都係需要一啲嘅反思同埋一啲培訓嘅。 嗯，呢个道德嘅考量系一个细水长流嘅教育嘅过程啊。作为一校之主，你会点样展开呢个喺 AI 所引发出嚟嘅道德伦理嘅教育呢？ 呢、這个当然系细水长流，正如梁生所讲啦，我谂以前我哋读书都系一啲校长嘅早会嘅讲解啊，又或者一啲讨论啊。又或者有時接觸到學生嘅時候，我哋都係要同佢哋提翻，即係話個時代進步得咁快，但係有一啲嘅價值觀咧，應該係要維持，同埋對我哋人係重要嘅。咁佢要明白咗，就唔係淨係講俾佢聽用唔用咁簡單。呢、這個我諗相比起以前咧，係要花更多功夫。所以教育局都出咗去年都出咗一個價值教育嗰個指引。所以呢幾方面應該係要再進一步去互相配合，即係話喺人工智能嘅發展之餘，點樣喺價值教育裏面咧都要去一同嘅配合嘅。 嗯，嗱，講翻佢而家嗰個嘅 AI 課程嘅教材啦，暫時就有教師版嘅啫。有三冊嘅，佢講你對於佢嘅內容，你有乜嘢評論冇啊？ 我都睇過嘅，即係同中文大學嗰個嘅本身嘅先導計劃都係有啲吻合類似，同埋我覺得係真係好實用，因為我唔係呢一個科目出身啦，但係見到佢用嘅教材啊，或者係嗰啲嘅內容咧，都係好專業，同埋我睇咗我都覺得我值得學，同埋應該要去學嘅。咁所以其實嗰三本都幾厚嘅，啱啱琴日出咗，所以業界嘅同工真係有時間去睇睇，特別係教呢個科目嘅。咁當然點樣再將個內容豐富，我諗係個個老師都有自己一個專業，但係我覺得係教育局同埋中文大學呢個嘅計劃都已經係做得好好噶啦，啲支援嘅內容。 嗯，我自己又冇睇過嗰、那個內容嘅本身咧，不過睇資料就話咧，第有三冊啦，第三冊咧就以 AI 與未來工作為主題，就介紹同埋建議試用生成式嘅 AI， 譬如話喺嗰個 ChatGPT 嘅相關網站嗰度輸入請求如何撰寫一封求職信啊，呢、這個問題係唔應該迴避嘅。這個 ChatGPT 啊，咁大家係點樣面對咧？就先至係方法先有嘅問題。多謝你校長，亦都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